港口只能稍作停留，喜乐和哀愁今生不能由我，任风带我停停走走。孤独依旧，我希望你能靠在我的胸口，却不用痴心得到你的温柔。人群之中装作冷漠，泪不敢流，让命运牵引着我南北西东，断舍之悲断离合，难分难舍，和谁在为我守？ 我最初的梦，你最

让它淡淡地来，让。